会战友，会战友闯团闯头血战，杀敌不开铁坦克战争灭吧。 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 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 我老祖宗把老爹来过家。 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